嗨，这里是猫腻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袁世凯这个人，我们再从袁世凯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历史对袁世凯的诟病当然很多，窃国大盗、复辟元凶等等。但是当时为什么要袁世凯来当总统呢？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一个主要的意向就是说，总统一职是为袁世凯准备的，袁世凯只要一反正，就马上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他。孙中山回国当总统时也明白自己的作用，就是给袁世凯临时看摊儿，只要袁世凯同意革命，孙中山就退。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袁世凯有可能同意革命，立宪派和袁世凯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有各种渠道的联系，比如像张謇，这是袁世凯以前的老朋友了，还有段祺瑞。段祺瑞跟严修、杨度等很多立宪派人士有来往，而他们都是袁世凯当时最好的幕僚兼朋友。袁世凯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他在晚清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是继李鸿章以后国家最大的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北洋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集团，它像淮军集团一样，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人才都汇聚一堂的大集团。袁跟这些人关系都非常密切，而且袁世凯这个人有他厚道的一面，除了跟他有直接政治利益冲突的政敌之外，其他人对他的印象都不错，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评价，其实袁世凯的声望是很不错的。革命党也认为袁世凯能够反正，而且毕竟清廷之前对他很不义，许他不义就许我不仁嘛，这个事情也放那儿了。况且袁世凯出山之初，虽然希望清朝皇帝保住地位，但是他也希望清朝皇帝仅仅是一个虚位的皇帝而已，也就是说，他不希望保住满人集团的统治权威。当南方各省都不同意继续保留皇权的时候，袁世凯也就接受了。当时选汉人皇帝也不大现实啊，朱家人能不能当，在当时且不论有戏没戏，即使这个建议得到肯定，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那么多人，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姓朱的人都是嫡亲，那怎么办？也有万世一系的家族，比如孔家人，但是孔家人不干呢。这些方案当时都提出来过，但是实现不了也没有办法，所以南北相向折中，只有废弃帝制，准备选袁世凯当总统了。袁世凯的确也有他的问题，比如宋教仁案到底是谁干的，现在已经成了千古之谜了。还有北京兵变究竟是谁指使的，这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甚至清朝皇帝的退位，可能袁世凯在其中也耍了阴谋。袁世凯是不是一个爱耍阴谋的人呢？现在这基本已经成了定论，他就是很好权术，但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其实到现在的确找不出什么直接的证据。北京兵变变得很蹊跷，早不变晚不变，为什么偏偏等到迎元公使来到北京之后开始兵变呢？齐如山对此有过记录，这个记录我还是相信的，因为齐如山当时还只是个旁观者，与南北两方都无直接的联系。他认为这次兵变一点都不像真正的兵变，士兵们对抢劫没有那么高的兴趣，他们缩手缩脚，很像是奉命而为，还得要他来指点一下哪些东西值钱，哪些不值钱。所以齐如山还自我调侃，自称当了一次兵变顾问。我也看到过其他的一些证据，可以证明这次兵变的确是有人指使。毕竟袁世凯的前头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有袁克定的份儿，但是袁克定干的事情究竟袁世凯知不知道，这个不好说。比如清帝退位的时候，袁克定指使过人往皇宫里边扔炸弹，吓唬他们。也有人说，兵变前夕，袁克定多次出面密谋，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整个过程中，其实袁克定忙前忙后，张罗了很多事儿。最近我还看到有人在讨论宋教仁案，说武士英签到了胤贵新，而胤贵新和洪树祖以及赵秉钧有很多的电报往来。不过作者认为，这些电报证明不了洪树祖和赵秉钧就是直接出面干这个的，因为这些电报中没有直接的命令。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胤贵新只是个小小的江苏驻沪巡长，巡长是个很小的官儿。当年兴办的警察虽然比传统的巡捕房捕快地位要高很多，但是大家仍然认为警察不是什么正当的职业，所以当时警察的社会声望很低。当年北京警察局的巡长也不过是8块钱还是10块钱一个月。那个时候，北京一个小学教师每个月就有40块钱呢。洪树祖作为内务部的秘书，赵秉钧当时还是国务总理，他们跟这样一个小巡长之间有这么多的电报往来是干嘛？且不论这个电报中到底有哪些内容，但中央的高官跟一个直接指使杀人的小巡长之间有这么多的电报往来，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蹊跷。所以说，即使宋案不是袁世凯自己受益的，也应该是他手下或身边的人干的。而袁世凯的嫌疑无疑仍然是最大的。也有人说，这个事情就是孙中山或者是陈其美干的。虽说陈其美能够杀陶成章，但是陈其美杀宋教仁实在没什么道理。他俩确实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也没有积怨。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合作的还不错，而这个时候孙中山是有意把国民党的实际权力让与宋教仁行使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的最大嫌疑者还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可能动用这种釜底抽薪的杀心。以前清政府曾评论袁世凯是个有术无学，就是说他很重视术的这一面。自曾国藩开始，掌握大权的几代汉人官僚逐渐由对道德的尊崇转变为对权术的追逐。因为相比个人通过道德修养来影响他人而言，权术能够立竿见影。这种技术性的权力手段的确很有效，而这就是袁世凯最突出的问题。他在当了总统以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定中国是实行君主立宪比较好，至少有皇帝会比较好。毕竟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有一个皇帝。今天我们很难想清这一点，但在当时就是如此。在我们这个伦理性国度，强调的是天地君亲师和忠孝仁义，这些伦理结构其实都是围绕着君主来建构的，孝也是为了忠。一旦君主没了，那么这个重心就会动摇，整个社会的人心就会开始晃，由此会带来许多治理上的问题，比如一些刁民就很难治，没皇帝了就没王法了，那我还怕什么呀？还有一点，袁世凯很难对他的部下树立权威。曹汝霖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儿，就是袁世凯当总统后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各部的总长总是迟到，一迟到就是1-2个小时，以至于会议完全没法开。他们为什么迟到呢？通宵打麻将。这些人明知道第二天就要开会，但还是通宵打麻将、赌博。袁世凯想治也治不了，因为他不愿意跟任何人翻脸。 于是只好找来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让他派密探查一查，到底是哪些人常常通宵打麻将。袁世凯要吴炳湘开了一个名单给他，然后袁世凯就可以拿这个名单说事儿。吴炳湘一想，谁迟到你就骂谁，或者是撤谁的职，不就完了吗？何必要我开名单呢？我开名单就得罪了那些人，这些总长你都不敢惹，那我还是敢惹的吗？于是，吴炳湘在名单上写的第一个人就是段祺瑞。其实段祺瑞不好赌，他喜欢下围棋，他每天只打四圈麻将，不多不少，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吴炳湘把他列到第一位，不就是胡扯呢吗？当然，袁世凯看到这个名单也明白，这是吴炳湘不想干了，于是也只好不了了之了。真正特别好赌的，比如孙宝琦、梁士仪等，他们原来和袁世凯都是称兄道弟的。现在袁世凯当总统以后，确实不大好意思，就直接拍桌子把这些人撤职。他认为，当了皇帝以后，他的权威程度能够提高一点儿。再牛的人物，跟他也只是君臣关系。我是君，你是臣下，这样至少在等级上就已经区分开来。袁世凯称帝后，还弄出了个嵩山四友，就是说徐世昌、赵尔巽等四人可以不向他称臣，但这些人什么权利都没有了，除了徐世昌之外，剩下的几个人都很老。袁世凯玩这一手是想向他人表明，剩下的人都是臣属，都得向他称臣，行跪拜之礼。虽然礼仪上没有做这种规定，但毕竟现在是君臣嘛，人们就会想起传统的君臣关系状态和相应的仪式规定。大家会意识到，以前玩得再好的朋友，一旦现在当了皇帝，两个人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平起平坐。袁世凯希望通过这一做法来强化权威，但我们知道他最后失败了。与复辟帝制相关的是关于共和的问题。这样一个模仿美国建立的当时最先进的制度，其实在应用到中国时，生出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孙中山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解决，毕竟他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领导。而纵使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多军阀也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陈志让讲的，原有的忠诚和服从意识丧失，属下总是发生叛乱。若是某人当了某省或地区的督军，一般都要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不然就会有被人架空的危险。这种模式会不断的向下复制。一个师长要想控制住自己的军队，必须兼任一个主力旅的旅长，而旅长又要兼任一个主力团的团长，循次往下，否则就没戏。这种忠诚问题在皇帝没了以后，成了一个大麻烦。后来吴佩孚也是全力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办法是重建传统秩序，重构三纲五常。也有人引入一些其他的元素，比如冯玉祥借助基督教，还有一些人借助佛教和道教。其实他们都是想重建传统伦理的体系，否则很难保持这个体系的忠诚和正常运转。很明显，这个困惑从上到下都有。后来，蒋介石找到了一个主义和一个党，这个党和主义显然是比以前强多了。在某种程度上，蒋介石建构了一个忠诚体系，但这个体系还远不够牢靠。刚才前文讲到齐如山当了一回兵变顾问，这书后还有一段齐如山回忆录中的一段故事。刚从法国归来的齐如山，在崇文门大街上目睹了乱兵抢、烧各店铺的过程。因为他的穿着当时比较稀罕，是穿的是西装，乱兵把他当成了日本人，所以对他很客气。还不时有人来请教他抢的这些东西值不值钱。 有人错将老铁铺的铁字看成了钱字，以为是老钱铺，结果进去去抢，一无所获，将穷铁匠揍了一顿。有人抢了名医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来问齐如山这是不是绸子。他一想，如果说实话告诉他们，他们又要到别处去抢，不如说就是。有人抢到雕挂，问他是什么，得知是貂皮，欢天喜地而去，认为没有白干。乱兵们抢东西很从容，也很外行，让他感到很奇怪。